在太阳节之际，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单行本。